管明天今天我想你，我一定会等 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我一定会成 somebody， 我要做个 somebody， 我、哦哦哦、我一定不管明天晴天或下雨， 继续来听歌。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《亲吻》，蔡安乔演唱的《坏苹果》，草蜢带出的《爆灯》。 踏上露台，正听着潮落浪，随落翻滚，声与声亲吻，身手贴近对方。夜半电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，演唱做介绍人，奉上热情探戈，拥有浪漫色彩。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，这感性的派对望向露台同愿望，拥抱万个梦言，愉快历程更多，拥有浪漫星河，欢欣牵手过，分享爱，投入爱，奉上真我，这感性的派对。

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，忽而醉，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，是我熟悉的曾经。 心了，很快要疯了，给我翅膀吧。 想要追。 我很确定，就是你让我生命

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游戏总是短促短促，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，青春更残酷，一天天眼保无限寻找满足满足。 走，就沿着你走 ，This girl I need your love。